们是一双天使的眼眶，一起看着大地、绿水和山川。我们是一双天使的翅膀，一起越过春暖、秋霜和冬。 草原。